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呢，狼来了，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， 不敢当，不敢当。 哎呀，我的印象你是经济学家当中的重炮手，这多年来什么 炮声隆隆、 炮轰德隆系啊，又什么谁偷了国有资产了？ 对， 哎，你现在还坚持这观点吗？ 那当然了。那观点并不是，这观点是对的观点嘛？ 没有变过， 对，没变过。不过最近关心的话题不一样了。 对，我一见你，我就想起咱这房子了。 对， 最近我这见经济学家，哎呀，我很忧惧不安呐。你说，我说想在北京买房子，就一处房子。这几年间，我眼瞅着我那个肠子都悔青了。你知道，从8000块钱、16000、25000，你知道前两天我打电话问，每平米39000啊？ 几年间的事儿啊？ 就是两三年间呢， 对， 这然后呢？现在我们朋友都在聊什么呢？就说，哎呀，要买，赶快买吧。说奥运之后，说是也只可能升得慢一些。那你这，你说应该等到奥运后吗？ 那么这个话题谈了就比较复杂。那么我们这么说好了，第一，这个钱从哪里来？谁去买的啊？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吧， 嗯， 就是这个有些地有些楼盘，包括这个星河湾40000了，那谁去买？ 星河湾40000， 对，而且它这个我现在注意到他们这个定价的问题哈，40000里面呢有10000是装修的，好吧？ 哦， 那么你花这么多钱装修，谁去买？另外呢，那个公园1872， 也是一处楼盘， 对，它是现在是25000开盘，然后靠近红领巾公园那一带的，明年开盘80000， 啊，80000， 对，明年开盘80000 啊，八万， 对，你看啊，同样一块地。就盖的方位不一样，一个靠红领巾公园的就给他卖到80000，不靠的那就25000。我昨天去问了价格， 原理是什么？ 就什么问题就出来了。你这个定价原理是什么？谁在买？好，所以现在回到一个问题了，是不是我们这个经济更发达了，老百姓更富裕了，才促使地产商这么定价？还是有其他隐含的因素在内，我们目前不了解的？实际上，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研究结果啊，我们发现。这种定价方法啊，是由于我们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这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谁去买房？ 谁呢？ 谁去买房？按照我的研究结果，我们发现，今天中国企业家他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，因此从这两年开始，他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钱拿出来干嘛呢？去炒楼炒股去了。 嗯， 所以最大资金来自于什么？企业家不愿意做投资，而且这种现象不但在大陆。在台北的这个房价也是同样一个因素，就台商在广东做不下去了，汇回钱到台北炒楼，所以去年呢汇回了130亿美金到台北炒楼。 嗯， 像信义计划区哈 啊， 这个 对，在 台北 这个 台北区啊， 一半的楼盘是广东的台资企业去买的，广东跟内地其他地方的台资企业去买的。那是什么现象呢？代表说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恶化的结果，企业家不想干了，拿钱去炒楼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深圳地区高级楼盘不跌价，中低档楼盘又是低档楼盘大跌，尤其是关外的大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宏观打击都是中低楼盘，这是小老百姓他买不起，拿不到房贷，但是高级楼盘坚挺 啊。就他们说的好房子是永远不会跌的。 对，那是哪来的钱呢？企业家不想干了，不做投资了，不做制造业了，就做他们去炒楼去了，跟这种情况。 那要这样，那价钱怎么能下得来呢？ 所以高级楼盘价钱下不来吗？ 但是你这样，你不是，哎，这玩意儿当然也不能说它不合法，对吧？但是确实好像侵犯了人家真的要买房子的人的。 是这样子吗？比如说你看这个，在这个整个定价的问题，我们就以那个公园1872为例，你看啊，它就是同一个地，它能够有不同的， 对，这是很奇怪， 你就能不同定价，那到底谁去买了？谁愿意出这种钱啊？买同样一个地的楼盘，只是方位不一样。那就是企业家他不想做了，比如说普洱茶 啊， 嗯， 比如说红木家具，都是一样爆炒，怎么呢？谁炒的？企业家的钱来炒的，就是不想做投资的，去炒楼、炒股、炒字画、 炒古董，现在拍卖行上好多企业家， 企业家他不做了。 但我有很大的一个疑问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，比如说你刚刚说到，同样的一个楼盘， 对， 不同的方位。就能够从80000到 25000， 25000，这么大的一个差别， 就是这样子。 但是平常我们做定价的时候，你是有个很根本的一些的一个方法来算的嘛？他怎么决定？比如说我就算要投资，比如说我是个企业家，我有钱，我生意不想做了，我想炒楼，那我也要炒的有理由啊。比如说我怎么去决定我不买25000那个去买80000那个呢？ 那现在是这样子，他现在是一个楼盘一个楼盘丢出来。 然后价格是从25000、27000、30000、40000，然后一个个楼盘开，然后就试探这个市场。我这么定价，你愿不愿意买？不愿意买的话，他就改变策略；愿意买，他就继续飙高上去。但是目前我们的数据显示啊，这种定价策略呢，可以吸引到一些人来买，因为很多企业家实在没有投资机会，不晓得这个钱干什么用。这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我们过去没有。 哎，我不懂经济啊，那要是真是企业家的这个资金这么投，他把这个房价一直高高高，但是我们感觉不是总会掉吗？那到时候他不全给套了吗？他这么大笔资金，你这是泡沫的价格吗？不是， 没错。而且我们以星河湾为例哈，在这个 你为什么老说星河湾？跟星河湾有仇吗？ 那因为你讲39000就是星河湾的价格吗？是你听出来的吗？我们这个40000块的这个楼盘，以北京来为例好了哈，开发商的定价是40000，但是我们发现二手房市场呢是折价30%。 啊。你这个北京，我有的朋友住的那个房子，整个那个大楼说全卖出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全卖出去，但是就住着他一家人差不多， 是这样子，很多空 的， 对，是这样， 就是拿来炒， 就来炒，因为他实在，那你说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制造业，比如你是做鞋子的，你不做制造业，你能干嘛？这个钱你也花不完，这么几千万几亿怎么办呢？炒楼。还有一个更可怕现象，就是海尔，就是海尔现象，他做什么呢？他自己电器业做不下去了，因为也是一样，投资环境恶化，利润率极低，他自己当开发商去了，搞了150亿，自己开发楼盘去了， 都当房地产商。 原因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投资环境的恶化，一部分人去买楼，一部分当开发商，这种情况。所以我在外面讲课，我这种现象最明显，在2008年讲的课呢，60%-70%都是地产商，可是在两年之前呢，就20%-30%而已，地产商越来越多。 那这对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结构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 那我们再讲哈，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例子。今天大家都不做生产了，你都是炒楼炒股了，都不做生产了，好了，什么结果呢？恶性通货膨胀就起来了。比如说猪肉价格为什么上升？ 对， 不做生产了，不养猪了，拿钱去干嘛呢？去炒楼炒股去了。所以农村的养猪户从过去的猪肉供应商供应者变成了猪肉消费者，就炒楼炒股去了。这个资源，这就资源，这个叫资源的错误配置，非常危险，通货膨胀。 对，因为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生产出来， 所以连带着这个郎教授现在也减肥了嘛，瘦多了，说是猪肉涨价。 他见我第一面说这么瘦了，我说哎呀别提了，猪肉太贵，涨了20%， 吃不起了， 吃不起了，我都吃不起了。 不是，就是说这经济有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能依靠这个市场手段自己调节过来吗？还是必须要干预呢？ 必须要干预。 政府干预吗？ 必须要政府干预。政府要配置资源。如果政府不配置资源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对于企业家而言，哪种方式好赚钱他就怎么做。 对，他就跟着钱走。 跟钱走。比如说苏联的改革，是不是？他这种休克疗法。苏联到最后，我们发现这些企业怎么干呢？矿挖掘就卖掉，树砍下来就卖掉， 对， 战车就卖掉，飞机就卖掉，不要加工，为什么？那最好赚钱方法。 对，不是生产， 不是生产，就是当交易商全部卖掉，把国家整个卖了，那是最好的赚钱。 你说他说这种情况，你觉得香港存在吗？香港不也都炒楼吗？很多。 我觉得香港的问题就是一直也在这里嘛，在过去香港几十年来，香港就号称是自由市场，政府积极不干预，没有工业政策。 对。 所以把香港经济整个变得很畸形的，就集中在地产上面。过去我们在，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写那么多年，骂的就是骂这个嘛， 对吧？ 你看在香港，我们说香港最大的制造业就是楼盘， 对， 就是生产楼盘。 对， 你做什么都不行啊！你说我做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像香港今天楼又起来了嘛，我要开个餐馆，举个例子，我开个餐馆，我在旺角，我在铜锣湾开个地铺的餐馆的话，一个月租金可能是10-20万港币。 对， 那我生意怎么做？ 那么这个讲太经典了，你想想看哈，香港就是一个完全不干涉的地方，到最后结果呢，他就炒楼炒股。你说现在还什么？就是证券公司、银行、地产商，没有别的了。但是他所以能够生存，所以没有那么高的通货膨胀，因为有大陆做腹地， 对吗？ 我们给他很多的猪肉啊呀，所以他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。 对 啊，那个，但如果大陆变成香港一样呢，都炒楼炒股去，那就完了。 那真是 恶性通货膨胀一定产生。 而且我们更加永远买不起房子了， 永远买不起， 照这是这样的话， 这挺糟糕了。 对， 那刚刚郎教授您说这个投资环境恶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 这很难解决啊。但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也不谈那么复杂的现象。第一个，你看利率不断上升，汇率不断上升，还有什么劳动合同法等等的压力，这就是 恶化的来源。 嗯， 他是不想干了，他现在无利可图。 嗯， 今年2008年，按照我的估计啊，我国制造业，尤其出口制造业的利润率一定为负。 负？ 负的。 就是降低了。 负的。 负？ 这是亏钱，亏钱。 亏钱呢？ 出口？ 对对，出口制造业一定的，平均哈。 哎，这个广告之后得请你说说原因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郎教授这观点听着新鲜哈，但是你得言之成理啊。 对对对， 你说这个制造业会是负数？嗯， 对， 怎么回事？ 那么2006年，我国制造业的净利润率啊是5%左右，2007年2%，2008年就是按照这个推下来看的话，应该是负的，负的是亏钱哦，不是下降哦，是亏钱哦。 嗯。那你觉得就包括你像你说的这个利率上升，这个上升在这些背后的这个驱动力是什么呢？ 政府认为我目前经济是过热的，所以要调高利率啊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，叫做宏观调控。 嗯 啊，认为经济是过热的。为什么过热呢？因为叫做流动性过剩啊。什么是流动性过剩呢？就是钱太多。事实上这根本是不对的，这根本是不对的。那目前我在很多场合已经提出我的观点了，我说这个目前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不对的。我们经济并不是过热，而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。哪些部门过热呢？ 嗯， 和地方政府推动 GDP 工程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。 比如说 地产， 嗯， 钢铁、水泥、政绩工程、形象工程，替他们融资的银行等等，国营企业、大型国营企业，这些部门是过热的。 嗯， 70%的制造业呢，尤其是民营企业制造业，基本过冷，所以叫做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是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。 嗯， 所以这个过热部门的地产为什么这么热，都是过冷部门的钱去炒的。 嗯， 你越红条，他越不想干了；汇率越上升，他越不想干了；劳动合同法他越不想干了。怎么办呢？就从过冷的部门把钱抽出来，打到过热部门去炒楼炒股去了。 嗯，就全部从制造业 啊，对对对， 跑到做房地产做开发。 所以我的理论呢，就证明今天年初的观点，就是深圳房价为什么涨这么快？去年因为深圳倒闭企业最多。 哦，它是这么一个联系， 这么个联系，对的 啊。但是你最近不是说深圳又开始跌吗？ 跌是怎么跌的？关外最近这两年来哈，关外的建设占了整个建设70%。 嗯。 深老百姓是不住关外的，那么在关内高价楼盘你就很难跌，就很坚挺。就是我刚讲的问题，因为企业家买什么房子呢？买关内的高价房。那宏观调控打击到谁呢？一般老百姓想做房贷的买低价楼盘的，这个被打击到的。 哦，对，而且这个很危险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制造业整个在萎缩，或者是大家都不想做制造业，或者任何其他行业把钱拿去投入房地产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很多老百姓的收入会不断降低嘛？ 对， 嗯， 对不对？没工作， 对， 甚至，那么这时候他们就永远买不起房子，所以那个低价房会不断再低下去。 低价房再低你还是买不起，好吗？10000多你一般还是买不起。那我们现在走到香港的路，大家注意，香港政府它是有公屋的， 对， 好吗？而且香港人住在公屋里面的，不管是租或者买的，是相当多的人。 对， 那么有公屋制度是维持香港的稳定， 嗯， 但是我们大陆没有公屋制度， 嗯。哎，很多 低价房再跌，你还是买不起。它跌，目前深圳昨天资料是还是11000、12000左右，你还是买不起。一般人还是买不起。 对，那当然10000多的 再跌还是买不起。 不过很多，比如说我们在香港，有时候很多人就不是很明白啊，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，比如说，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做一些公共房屋出来？比如说像新加坡模式， 就像新加坡像香港一样， 对对对。为什么不做这个呢？为什么现在反而是中国的房屋是完全交由市场去？ 我们是太迷信市场化，太迷信市场化 啊！ 嗯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我们认为市场 看不见的 问题，哎，对， 自己都能把 市场是错的，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市场化的理念是不理解，而且是我们很多人就这么说的嘛。哎呀，市场可以解决任何问题。 很多主流经济学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, 对, 对，他们喜欢讲的话，但我认为他们都是有问题的，是吧？包括你医改啦、教改啦，都用市场化解决，到最后都会失败，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市场化是很大问题的，政府不参与是不可以的。 对， 那你开出来的药方是什么呢？ 那就是政府要参与，你针对不同问题解决不同的问题哦。 嗯、 第一个，过热的部门怎么解决？过冷部门怎么解决？你不能一刀切啊！你举个例子来讲，你一提高利率是什么结果？你一提高利率，过冷部门呢 他更不想干了，这些更贵了。嗯，说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拿出更多的钱去炒楼炒股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去年到今年，上午利率提高，下午股价大涨，原因在哪里呢？那就是他不想干了，更越提高利率，越炒楼，越炒股。 嗯，啊对啊，你觉得股市也是这么个 一样的？股市、楼市资金来都是一样的， 对， 一样的。 但我最我最近也听一北京的那个房地产商说是什么聊什么拐点呢？说 啊， 说你看，说你看最近这个价格这个升幅放缓， 如果是有拐点的话那就好了，好吧？但是问题就这么复杂，上海的地盘，上海的楼价高级、中级跟低级的都在涨，北京的呢目前是比较疲软， 嗯， 包括高价楼跟低价楼比较疲软，广东的呢，尤其是深圳，以深圳为例吧，高价楼盘坚挺，中低价楼盘跌。你知道叫什么拐点？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，各处都不一样。 嗯， 这里不存在所谓的拐点的问题。 嗯，那么这些开发商或者是地产商，他们的角色是怎么样？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环境底下，他们获利吗？ 他们当然获利了。 嗯， 这是为什么进入房地产业地产商越来越多？ 嗯， 而且规模都比较小。 嗯， 而且地产商目前我讲一句比较公道的话哈，他本身也是惶恐不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成本是刚性成本，比如说你购地成本， 嗯 啊，还有各种税费啊，都是刚性成本，你成本是你控制不住的， 跑不掉的。对， 问题是需求，谁买你的房子？这个事情哦，让地产商感到惶恐不安。所以最近呢，我在很多地方演讲，都是地产商请 啊， 就跟我讲，就问我说，到底他怎么？他是不安的，他搞了2万、3万一平米的房价，他太怕卖不出去，他不晓得到底是谁来买的。那我就告诉他说， 他自己都怕 。 那他听了你说的之后，是不是 他就懂了？他不是不怕了，他 更马比资金来买， 那他更怕了，就是怎么？万一他不来怎么办？这个资金 啊？ 那像我们一般老百姓骂的都说房地产商暴利，你觉得呢？ 房地产商，你说暴利是有的了啊，但是不至于。今天整个问题不要把它归纳于房地产商，而是我们投资环境出现重大问题，才使得房价如此高涨，而且是这么一两年来的时候。并不说是十年下来房地产涨，不是的，而是一两年涨下来的。 就是啊， 深圳去年涨了两三番了。 哎，你说在其他的这个经济体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？ 因为像美国， 嗯， 美国就有拐点，比如说利率一提高，全美国的房价下跌， 嗯， 利率一降低，全美国的房价上升，这就是拐点。 嗯嗯， 因为它是一元体系， 对， 它没有过热跟过冷，中国不一样，中国是过热跟过冷同时存在才产生问题， 所以中国就一玩阴阳呢。 对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说我们这个收入，那在社会里不算低收入， 不叫低收入， 对吧？ 对， 我们也买不起啊， 对，望楼兴叹。 那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这个， 所以我在想啊，就是现在中国最近几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政府退出，逐步后退的一个过程嘛。比如说他退出市场，那么比如说让市场经济代替过去的计划经济。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觉得我们政府好像他不知道该退到什么地步， 因为他没有经验， 对吧？在摸着， 这就是他原来说的民进国退嘛。 对，他一退。退的就是像您刚刚讲的房地产，这个房屋它退出来， 你能退， 教育退出来，医疗它也退出来， 现在发现退错了又回来了，房改、教改、医改、政府都重新回来， 对， 以政府的力量来解决老百姓的问题，这个方法就对了。你哪里有可能这个医改你怎么能退出呢？教改怎么能退出呢？房改怎么能退出呢？ 对，现在我们好像能理解，就是说这个医疗教育这玩意儿不能搞这个商品化市场化， 不可能的， 对吧？但是房子这个东西难道也要政府化吗？ 在中国，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，你就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可以居住的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香港都有， 对啊， 何况你我们中国大陆，当然要。 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们的 这个政府需要教育，这是我 需要教育， 是 还敢教育政府呢？ 当然，这是我很多地方政府他非常有自觉。而且要求演讲的很多都是地方政府， 嗯， 他希望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也希望解决问题，这是真的。 对，应该 因为我跟政府接触最多，他们当然政府有政府的问题啊，比如说很多批评的腐败，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。但政府他某种程度上他也想解决问题，所以最近请我演讲的政府特别多， 嗯， 政府也大力参与，他们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 你看他的这个观点啊，反正跟我平常听见的不一样。你比如你说政府平常要是底下市民们老百姓们，我们不懂经济，我们一聊就说为什么这么高啊，这肯定是贪腐啊，就是说这个土地啊，政府明明有这个土地，他能给房地产商弄出那么多钱，他怎么会拿出来给我们老百姓盖房呢？往往有这种可以说偏见吧。你怎么 你需要教育他。有举个例子来讲，这么高价卖的土地，你这个钱做什么用？他目前是做财政盈余、财政收入，去修桥铺路啊，或者是干别的事去了，或者补贴农民啊，各色的。但是要告诉他，这个钱你就拿来做什么呢？廉价，就是比如廉租屋啊，或者是经济适用房，就该做这个事儿。你要告诉他，他才会知道。也就是你要像香港政府一样，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，你有义务保障老百姓人人有屋住。因此，你卖地的钱，你要取之于民，还之于民。 对， 所以拿这个钱。你不是拿10%哦，把这个所有的钱考虑去做廉租屋、经济适用房，他需要。 我不知道你说的经济适用房是什么房哈，但是我怎么有种感觉？我觉得现在这市民呢，这个胃口掉高了。你真的给他建了那个经济适用房，他可能不想，他眼睛盯着是那很贵的房子。 不， 但这是现实啊。你别说，对很多老百姓，你根本买不起房子，你再怎么盯，别说你车都没买得起，你盯着劳斯莱斯有什么用呢？ 对，但是盯归盯嘛，但是人还解决实际的问题嘛，你盖出来他就会买了。 对啊，而且 我们现在政府有个问题，他还在市场化作祟，他盖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呢，还是考虑成本效益，这是错的。你要亏本的去建，就这么简单。 没错 啊，这就是政府吐血嘛，对吧？ 而且这个东西，你有了这个政府的房子之后，你可以调节市场。 对， 变成一个调节市场的工具。 听你这话，我感觉到社会主义温暖了。 那你像新加坡怎么样？对不对？ 对， 新加坡这个就我觉得做得很好。 所以你看，他这个台湾的经济学家反而老在讲这个社会主义，讲政府。